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U Radio 综合台，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喜， 我是樊素， 还有我 Cathy。 哎，现在中午12点刚刚过，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午饭？好，没有吃午饭的话，就待会儿再吃，先培养一下食欲啊，再吃午饭，因为这两天的这个《舌尖上的中国》它又来了。 不管是否情愿，生活总在催促我们迈步向前。人们整装、启程、跋涉、落脚，停在哪里，哪里就会燃起灶火。从个体生命的迁徙到食材的交流运输，从烹调方法的演变到人生命运的流转，人和食物的匆匆脚步从来不曾停歇。 好，刚才听到的这一小段的这个片花来自于《舌尖上的中国》这个有关中国饮食的纪录片第二季啊，这个月在央视又是恢复播出。现在呢，今天好到礼拜三还是播到只播到第一集，应该这周要播第二集。第一集的内容刚刚看过了，觉得跟这个第一季的啊内容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如果第一季是每一集介绍一个菜的话，那么第二季基本上是每一集都在讲一个，我理解像是社会现象， 才一集呢，还不能说每一集。 对，但是我这个思路啊，我是觉得跟第一季有很大的区别。第一季恐怕更多的是就吃论吃，更多的是谈这个菜它怎么做啊，或者说这个东西它这个味道到底如何。但是第二季在食材恐怕还是一个次要的，这当中人跟人与人之间通过食物构建的联系，好，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个理解的过度，但是我的感觉好像是在这方面琢磨很多。所以它从一个简单的食物的纪录片现在变成了一个充满着人文关怀的一个当代中国的一个纪录片。 它其实从第一部开始就已经不仅仅是讲吃的，就尽管你看起来比较起来哈，就第一季现在感觉上还是说食物那块有点 说的多， 我觉得有点絮叨。就是到了第二季的时候，第一集哇才50分钟，他讲了5-6个故事，而且每个故事都讲得很完整，很饱满。 是， 昨天凯婷讲那句话什么，你说现在看到的， 对，因为 流的不是口水，流的是泪水， 是 吧？ 已经是比方说我可能准备好了餐巾纸打算擦口水，最后擦了泪水。我也确实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已经不吃晚饭很久了，然后我在为了应付晚饭的时间去看这个新的第二季的舌尖上的中国，我很怕自己会过饿，然后会狂吃很多东西，所以我是吃了很多的水果跟酸奶，然后再去看。但是还好没有太大的刺激，我有点失望。 说明第一季对 你失望啊？ 这个还真是，我有类似的感觉。第一集的感觉没有让我那么饿，就是说 对， 好像东西不是你像以前那么大的吸引力， 就是、 因为可能跟他介绍的食材，可能跟你自己本身的口味有一点关系。 但是我看第一季我也没有很饿， 是 吗？因为不见得每个东西你都爱吃。 对 ，我觉得直观上来讲的话，第一季里面，拍食物的镜头，我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我只是说直观上的讲，我感觉应该有超过60%。但是第二季的第一集，至少我看来大概只有30%-40%的样子， 剩下的都是在拍人了， 是拍人物、拍故事。 比如说一开始的这个，还是有一点点相似哈。这个第一季我印象很深的第一开篇也是从一个西藏的一个藏族的藏区的一个女孩，这个出去应该是找松蘑之类的，一个行程开始。第二季呢，仍然是以一个藏族的男孩子开始，还这个白马，我还知道他这个名字，他去 替他的这个家人去找那个蜂蜜，找野生的蜂蜜，哇，这个还是非常厉害。在身上围了一圈大藤条，用非常简单甚至是原始的方法爬40米高的树，就为了去抓这么一块蜂蜜。然后最后他爸爸在用这个手指沾着这个蜂蜜吃的时候，这种喜悦的表情有非常强的情感的共鸣。但是也有网友马上就发现了，说这个镜头跟这个 BBC 的这个人类星球的这套纪录片里面一个非洲的，在非洲你去爬树找蜂蜜的场景，也我看他截了几个画面几乎是一模一样，你这个摄影的这个构图哈，这个那当然内容也一样了，它是采蜂蜜了。所以有人说这个是不是涉嫌抄袭， 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个答案，我今天看到的可能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们现在这个纪录片是采取国外的一种这个模式，然后呢这一次的这个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跟第二季他们的调研教师是同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呢他就是 BBC 美丽中国的一个东方调研人，所以我不知道在这方面是不是有一些可能的这个相似之处， 他们使用的这个参考可能是差不多的。 而且我看过就是第一季的导演也说，他说呢其实我们就是对 BBC 有模仿，我也从不讳言，因为人家先进嘛，并不觉得那是可耻的事。 这个东西跟琼瑶跟于正的这个问题不太一样哈，这个毕竟你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说 没法超越， 对，镜头没有办法原封不动，但更关键的是你这个大家都是去采蜂蜜嘛，你中国也有人采蜂蜜，这非洲也有人采蜂蜜，你采蜂蜜可能他采取正好是一样的方法，那你拍出来的你好像一个人吃面，你只要做的都是吃面这件事情，你从很多角度来难免拍到一个差不多的。 也就是说他当时拍人类星球的时候，他们还真的还挺详细的说他们是怎么样参考人类星球的。这个导演就说呢，BBC 那个是2011年拍的嘛，他说呢他本来觉得你拍沙漠你就拍沙漠嘛，你就拍自然风光嘛，就跟自然有关的东西，他原来不是，他讲的是撒拉沙漠两个女孩就怎么样带着他们的骆驼和孩子在沙漠当中找水，就是怎么样教他们的孩子怎么样看星星知道水的位置，然后再讲亚洲沙漠腹地就是人们要怎么样去挖井。他说看完之后呢他们第一个反应是我的天哪差距太大了，那没有办法那你就得赶呗。 哦，你就是说这个国外拍纪录片拍的先进。 他说他们当时呢就是连 BBC 的一个人都没有接触过，他们怎么学就是一个一个镜头的去去抠， 是 去这么学， 这真是这个依葫芦画瓢， 其实有点生搬硬套的。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学习方法，就比方说一般学这种摄影或者是学电视的学生，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家庭作业就是每天回去拉片儿，所以拉片儿就是任何的电影一个镜头你自己把它的生生的把它的分镜头脚本一个一个自己写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 你就是真的就学画鸡蛋，你就照着这个东西 你 就画，你 把它的每一步 你先能够学得像了，你自己可能以后也能够。 它的每一个镜头大概用的是什么样的焦距，然后可能是用到什么样的拍摄手法拍摄角度，你都一个一个写下来， 这些是硬的 技术上的。 但是你说它中间那些内涵学不来，而且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只有中国人才能拍出这种片子。 真是哈，你说画面有一些画面能够学，这个我觉得全世界都一样，但是有一些内容学不来，比如说这个我印象特别深的，这个肯定外国人都学不来，这个贵州的这一段就是他们回去做鱼酱，然后打工的还是贵州苗族的一对夫妇，在广东中山打工，千里回乡，家里因为要处理一些家事修房的这个收割稻子什么的，然后你就顺便做了鱼酱，然后中间他那个家里那个留守儿童啊， 对， 你说留守儿童这个问题，包括这个民工迁徙的这个问题，这是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这样的事情。然后再加上这种食物，最后哎呀，这个包括最后这个离家的时候，再带上这么一罐这个贵州特制的鱼酱，千里再带回，准备带回广东，这个故事你这一层意思。只有中国人能够拍出来， 而且你看他就是光第一季哈，就他起的那些标题，你都就完全颠覆你以前对于美食的那种纪录片的想象嘛。其实关于美食纪录片，我印象当中想不起来有什么特别知名的，你除了在电视里看到那些美食节目，但是你光看他那些标题，你就觉得不是一般人拍出来的，你看他第一季起什么名字，自然的馈赠，主食的故事，什么时间的味道，什么我们的田野，他都就五个字，但是五个字里面你似乎能够想象它还是有很多的内涵也好，故事也好，它中间有一种很玄乎哲学的味道在里面。你听他脚步一上来就是那个 第一季上，第二季的第一集一上来，他开篇那几句词、和他最后结尾那几句， 人类的迁徙，不管走到哪里，这个食物总能够过。 这个 对，里面包括有一些人的之间的这个感情非常微妙。我现在能够想起来好几个有趣的故事。我们待会儿稍事休息，今天三 D 化新闻来聊一聊最近又恢复播出的，让大家期待了很久的《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蓝 索，我开飞。 好，这个在《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当中呢，如果大家仔细看这个字幕的话，总导演陈小青仍然没有变，但是有两个总顾问，这两个总顾问，一位大家内地的朋友比较熟悉的沈鸿飞，沈鸿飞这个经常在深更半夜的时候在微信微博上面发一些什么红烧肉的照片，说这样美好的夜晚不来一碗红烧肉最难将息，这个是陈鸿飞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动作。好，这个也是内地很有名的一位美食作者，但在香港蔡澜的这个名称不光是在香港，恐怕在两岸三地都是鼎鼎大名，号称是恐怕是这个全中国你要排最能吃的人的话，这个蔡澜 最会吃的 话绝对能排上前三位哈。这个蔡澜也是这个片子的两位顾问之一，我们来听听这个蔡澜怎么样来看这个《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 大家好，我是蔡澜，请大家关注中央电视台《舌尖上的中国二》，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个节目我已经看了一部分，拍得真好，很用心，把中国的各种的食材和人的关系都是充分的表现。不过我要警告各位，里面有很多让人家很感动的地方。到了这把年纪，吃的东西也不少，常常给人家问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最好吃，我的回答永远是一样的，妈妈做的菜最好吃。你是什么地方人就喜欢哪一个地方的菜。看得让人家觉得很感动的是说，我们的妈妈永远把最简单的东西来化成一道美食交给他们的儿女。看得非常之感动。我看大家要准备一些纸巾擦擦眼泪，同时擦擦口水。 好，备好纸巾擦擦眼泪， 这是 擦擦口 要煽情的节奏了吗？ 不过确实你能够感觉得出来，在这个就是至少看第一集里边吧，有不少还是有意安排的泪点。比如说这个贵州的这一对夫妇要就是回家了，就是离开家乡再次出门打工的时候，他们这个留守的这个女儿非常的不舍，然后一个人在那儿流眼泪。还有一段我自己感觉到这个特别怎么说，特别心酸的，就是那个找香菇找野生香菇的这个老人啊。 你就是怕人家 说他卖不上价钱 来吧？ 啊，是说那个野生香菇因为卖相 不 好。 不是卖相不好，就是他最后你看， 哦，你说卖香果不是蜂蜜的， 这么好的香菇，他最后只能够一人独享，就是他这个他是一个独居老人，然后。然后你就看他自己出去采，回了家以后自己在酿这个香菇，然后自己就是一间小屋子有一条小狗，然后这个导演这个旁白也有意无意的提了一句说独居老人也可以享用这一份美味之类的，但是你 然后还有一条小狗， 对对，你然后在那边一个人，你就觉得这个很心酸，这么好吃的东西没有办法跟别人一起分享。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两岸三地是通的。你比方说这刚才蔡澜嘛，他是作为香港代表，他说这个妈妈的这个 是， 然后这让我想起台湾的阿基师，他的最长的一个口头禅就是妈妈的味道，然后这个在康熙里面陈汉典也是一直在模仿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次确实是 主打人情牌， 对，除了你说的刚才说的有很多泪点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蛮有意思的，第一集里面他拍了很多这种夫妻之间的互动， 哎，是啊， 对，你比方说那 个这 个 四川的这对夫妻特别有意思， 对， 不知道全四川的男人都被打上了怕老婆的这个标签。 对，还有那个山东的 浙江的就都是好男人， 对对对， 老公做饭 这个反复是要打软广告。还有这个、啊、山东的那对老夫妇，然后这个老奶奶嫌这个老爷爷干活这不行那不行， 对，你给我做的什么软和点什么。 对，然后这个 老爷爷说干出力都是我来，然后那个老奶奶说什么要是我自己腿脚好我就要我来，根本就用不着你嘛。 是， 然后这老爷最后说一句说你看我给他一辈子处理还不讨好，就这种小温情你会看了觉得很舒服、 就是、你看的过程当中觉得好像就是咱们身边发生的事儿，你不会觉得是陌生， 对， 也不会觉得他故意美化或者丑化什么，他很真实、 嗯、啊。 我觉得如果这个片子哈、啊、他真的是完全没有经过导演安排什么的、 啊、 就那些对话是原汁原味呈现的话、啊、 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一些是艺术的加工，但是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 啊、 你就是稍微有一些安排，我在我看来仍然是属于可以接受之内，因为他没有太假。 我看了一下就是陈小青他有媒体访问他的时候嘛，就当然他们也说那这个片子历时非常长，拍了十几个月、嗯、是吧， 对， 那第一季的时候就是已经拍了很长的时间，中间的细节是很见功夫、 嗯、 就问他们中间是不是有导演的片段、 嗯、 然后他们说他自己讲到自己进入纪录片这行是受了一个老师的影响，然后那个老师的一个手法、 嗯、 他说就是你把真实是完完本本的交给观众， 嗯， 你把编导进去你就开始跟他谈恋爱似的，你就跟他聊就跟他深入的交谈谈心、 哦、 然后聊开了之后呢全体人都撤下去，就只剩下那一个人在拍、 哦、 他说就让可能也是让对方放松这个警惕啊紧张啊，就是展现你最自然的一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啊、 嗯、 当然我觉得后期他剪辑这个工作非常重要的， 对对，你这肯定这个素材有多出非常多的， 对，就是你光看他现在呈现出来的东西我觉得他这个野心非常大、 嗯、 就是你昨天也讲了朱明奇跟我聊天的时候也说他是有一个野心在里面、 嗯、 他这个野心吧你就不仅仅是说记录一个东西，他是要展现一个东西，他想呈现什么， 对， 他呈现就不仅仅说 他这个有一点像给当代中国树立一个群像、哦、或者说一个 我昨天说他感觉 是时代剪影的这个位 置的一个 对对对对对， 他只不过是以美食 作为一个 切入点， 你以食物作为一个由头，你说这部片子我至少从第一集里面看上他，你说他可以完全是取另外关于中国的家庭， 嗯， 或者关于这个中国的这个亲情， 嗯， 对， 他这个完全是可以用得上的，只不过他选择了用了一个食物，好像就是更加有趣一点，但是他完全可以用来做亲情或者讲家庭关系的这个主题。 我们看到第一集里面已经有涉及到留守儿童的这样的话题，据说其实里面还有很多2012年到13年的一些热点话题，包括切糕、艺、 嗯、 考、 哦， 还有甚至是富士康、 嗯、 这些关键词，可能都会在以、 哦、 后面以这种植入的方式进入到这个片子中， 哎、 大家可以留心。 这个的话就会变得很有意思。你通过食物来讲更大的一个故事， 对，它具有社会性了，开始 啊，这个就已经不是一般的，就是超越一般的美食节目了。说实话，因为美食节目这个刚才樊总在说感觉有印象深刻的美食节目不多，但是你这么一想其实我们身边的美食节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特别在 节目纪录片不多、 对对对、嗯、但是你就看香港每个周末晚上 嗯 都有美食节目、 嗯、 你就是当然每次都是放基金了，你这个就是一定是有香港最多的杂志，我没有非正式统计，我自己感觉除了八卦杂志就是美食杂志、 嗯、 就是美食杂志，然后但有一些美食节目说实话也挺粗制滥造的，我那天看那个香港电视台上面讲一个美食节目，找一个明星教你做面， 嗯， 那什么呀，就是拿方便面煮一煮，然后浇点麻油浇点麻油，然后呢节目的花了5分钟写他煮面，然后呢吃剩下的时间就是吃了两口方便面之后，不知道哪儿赞助商拿的红酒，然后两个人就在聊娱乐圈的八卦。 跟一个主持美食节目的同行聊过， 嗯， 我说你每次去外拍你是真的喜欢吃吗？他说那肯定不是了，他有的东西我根本就是吃不来、 嗯、 你比如说我吃清淡的人，但是他非得让我拍辣的、 嗯、 他说他就上一个东西让我吃10遍，然后一定要拍出你吃的非常美味那个画面， 吃死了， 就非常假、 嗯、 对， 所以你看他这个片子他不是，他说 我特别我多说一句、嗯、我特别受不了美食节目里边那个 吃什么都装得特别好吃， 对 我不说你装的特别好吃吧，你就演的，你就是通过你的画面，你告诉我就有一个人在那儿嚼着大嘴巴，然后说这个东西真好吃啊，这个真脆真软，这个什么弹牙，我最受不了这个东西，而且形容词永远都是这个啊，入口即化，弹牙鲜嫩，很 Q， 这个台湾很喜欢说很 Q 的感觉，我就受不了，一听到这些东西我就恶心。 其实陈小青他们那些东西他也是都是吃过的，你刚才说蔡澜和沈鸿飞是资深的吃货，他也是，他自己也是美食这个专栏作家嘛。然后别人就问他，他说你拍的那些东西尽管你没有说他好吃啊，你没有正面夸过他，就没有用过一个好吃这个字， 是， 但是你是不是都吃过，他说他每一道都尝过。 对， 但是他不仅仅就是常吃的哦，他之前会翻很多的论文，看很多的专业的书籍， 这里面有些东西很专业的，比如说我印象很深，他讲那个浙江的那个渔民啊，就是这在滩涂上面找那种小墨鱼，就招潮， 望潮 讲那个望潮，说他炒的时候他自来芡的那个来历，就是它里面会产生一种什么化学物质，然后造成一个好像感觉上了这个勾了芡，然后有这个就是感觉酱汁特别浓郁，其实是没有添加特别多调料的，然后它里面其实会讲这个原理，比如说香菇， 包括香菇 为什么香， 它在晾晒过程中会产生什么什么一种元素， 对，所以这里面有 干货来了， 对，这很多有很多科学的硬货的哈。 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说他们这个拍摄其实拍摄本身不是花费最长的时间的，反倒是前期的调研跟后期的剪辑，因为我可以想象他这个剪辑一定是花费很多心思，包括你们说刚才说这些温情的片段有没有导演的成分在里面，可是你要想的是比方说他跟这个养蜂的夫妻，他们从开始到最后整个前后跟了六个月，你在六个月的素材中剪辑出来一个温情的片段，这是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反而对于导演来说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你要六个月那么多可能他觉得非常好的素材都想挑， 最后只能是选一个镜头， 你说这六个月我立马想到他这个片子到底花了多少钱 哦， 你知道这个是很直接的， 对， 就关于之前不是也挺多讨论的嘛，说中国到底有没有一个所谓纪录片的市场，因为我记得当时在香港的时候 Cathy 咱俩一块去了哈，就是阳光他们不是颁了一个纪录片大奖吗，就那时候你才发现啊，原来中国有这么多人在拍那么小众的片子，他可能拍完之后一辈子也没法让大陆的观众看到，但是那些还是在这么干，我记得当时陶杰给那个获大奖的人颁奖的时候他就说了这么一段话啊，他说其实在中国拍纪录片的人并不少，但是呢我们拍的是什么，都是弱势群体， 对， 都是非常阴暗的，就觉得这些东西才是揭示写实的，揭示社会最深刻的一面的，什么时候咱们也能像国外的人，他们拍一些花鸟鱼虫吃喝玩乐，他说那个国家才算是进步了 啊， 他说你从这个拍纪录片题材的角度你能看出来这个国家的发达程度， 这个是陶杰的一家之言了，我觉得陈小青自己也有说过，他说这个纪录片分为两种，一种是媒体纪录片，一种是作者纪录片，你可能拍那些小众的个人的故事更多的是作者纪录片，那他毕竟是央视嘛，特别是陈小青在这个舌尖一之后他有了这个领导的身份，他很多时候他要代表央视去说话， 陈小青现在有处级吗， 县级干部， 县级 县级县级干部，不是对应的这个行政级别是 对应的就是县级干部， 县级干部了， 对， 陈县长， 所以其实舌尖很明显它是一个媒体纪录片嘛，所以它的承载了很多还是有一个我们的对外宣传的一个， 是啊， 它 里面有一些基本的政治正确还是在讲，比如说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一块哈，然后这个对吧，有一些你前这个有一些你还是或多或少感觉得到， 对，但不管怎么说它其实也是迈出了挺重要的一步，包括说让大家只要看到纪录片的一种可能性是可以赚钱的吧， 对， 你看因为像之前比较卖座的纪录片就是比较卖钱卖的多的是2005年的故宫，他当时的是一个创了一个单价最高纪录是5到6万美元一集，那这次据说这个舌尖二是有可能超越故宫的一个单价纪录的，然后呢这次的故宫这次这个舌尖二他在这个央视的广告的这个招标会上2013年他就已经冠名权哦，两个已经分别卖到了4532万元和4399万元，就是它是已经是一个可以有市场的一个纪录片了。但是比较可悲的一点是，做了一个有一个调查是说，显示有1/4的看过《舌尖》的观众都以为它是电影或者是电视剧。 好， 就大家对纪录片的认知都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哎、 但是它是在纪录频道放的呀，纪录频道怎么可能放什么电影、哦、 我只能够说这个跟大家熟悉的那种纪录片形式有点不太一样、 嗯、 比如说它画面质量比较好，我们一般看到的很多、 是第一部用 高清 摄影机 拍的，很多就独立 的 纪录片受限于成本的关系，通常这个摄影器材比较差，然后这个也晃来晃去，有的时候画面质量不是很高、嗯、所以大家经常会觉得那才是纪录片。 这次他们花了3000万、嗯、就是第二季的时候 是吧， 花了3000万，一共是推出了几集啊？第二季会有几集啊？第一季是 第二季会有8集 啊、 哦，八集。 我觉得那个挺深的，就是西藏的这个爬40米高树的小哥自己挺不容易，这摄像大哥也挺不容易啊。 对，已经揭秘了， 爬了40米。 哎，怎么说的？ 已经有揭秘说，因为第一季他第一季出来以后就有一个花絮，他这个导演叫李勇，勇哥， 对对对， 就是、 陈小青微博上还写 了他，对、啊，然后他是吊了一个单绳的威亚去拍的这个、哦，然后是非常危险，他当时拍的时候并不知道，然后。然后就回来以后， 不是 片子 吊威亚，他是把人吊上去还是把机器吊上去？ 人吊上去。 哦， 他有一些花絮是，对、花絮是，就是我是说陈小青自己，他并不知道这个拍摄过程是这样。他后来看到、 他是总导演，他不知道、 没有，因为他并没有亲身的去到这个场景啊。他回来以后看到这个以后，他是严厉的批评了这个李勇，因为觉得 太危险了 ，既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是啊， 这个用生命，人家用生命在踩捅马蜂窝，你用生命在拍人家，估计这个难度比你爬树可能还要大一点。你有可能。 没有这个经验嘛，那个白马小哥他应该还是有一些经验的， 但是我印象当中你拍纪录片有的时候你真的是豁出命去干的。 对， 你知道我对央视纪录片频道印象非常好，你本身说句实难听的话、央视没 也只有这也能看的是吧， 没几个频道、 那个体育频道有的时候还 纪录片频道能看好看、而且是最好看的。我觉得有一年刚开播没多久他就播了那个 BBC 的冰冻星球嘛、后来不是央视他们还专门去采访那个团队嘛、那个片子他们投资有1600万的英镑，拍了5年， 哦， 也没几集，好像也就7、8集、 啊。 当时呢，他们就是开着飞机啊，就几个月在那个，在那个极地，而且是个女的机师。 哦、 当时他就那种、我也说不上来那种科学的术语啊，就是那种特别大的冰洞，就开着开着你就钻下去了，就是要栽到那个极地那个巨大的冰窟窿里面。但是后来你都是命悬一线，给他拉回来了。 哦，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用生命，才能玩出这么精彩绝伦的东西。 真的是。 但是 BBC 的那个《冰冻星球》之后，我看到一些采访啊，就是当时访问那个 BBC 的总裁，好像也是柴静去访的。 嗯， 他当时也说到你昨天说的那个词儿，就是野心。 嗯， 他说呢，做纪录片和做电视，你应该有野心。 嗯， 就是大家会觉得奇怪嘛哈，他说你一个电视频道，你就一集几集，你干嘛非得花那么多钱，花那么多时间，甚至豁出命去玩呢？ 嗯， 他们说我们干这个的就是需要有这种心。你呢，应该是把这个纪录片和戏剧哈、你要把它当成作品，是具有持久性的，就好像一本书一幅画，你就比如说自然世界历史，你今天拍动物的 行为，就是一部百科全书， 景物物种、别人都没有拍过，你就是记录历史。还真的，他们当时不记录一幕，人类第一次就历史上第一次用摄像机拍摄到那个冰冻的手指，死亡手指，哇，那个画面非常的惊艳。 哦、 就我看完那部片子之后，我说我的天哪，央视还会播这种？后来看也不是自己拍的，自己拍的， 但现在至少有自己的东西可以播出来。 好，咱们先从中国人擅长的，就是先从吃开始哈。好，今天咱们说这个《舌尖二》，待会儿继续。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醋， 我是 Cathy。 好，这个看到在《舌尖一》还是热播的时候呢，当时《舌尖》的这个顾问沈鸿飞哈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提到一个问题，他说呢，纪录片拍摄前我们讨论过这个角度的问题，就怎么拍这个食物。从人文角度梳理中国的饮食，用酸甜苦辣咸五味来串，也想过呢用地域啊、分菜系，比如八大菜系，每个菜系一集，这样来介绍、啊，很多，但是最后呢，这个各自的切入点不同。如果说呢，这个有的时候有一些 是节目呢是给有钱有闲的人看的， 嗯， 这个《舌尖》它的定位是给草根人民， 嗯， 是给劳动人民来看的，就是一个要到群众， 就是谁都能看， 要到群众中去的这么一个节目。 嗯， 你说吧，这里面很多的菜哈，至少我这《舌尖二》的第一集我看，我觉得我心里就在想，你真的要这么一碗菜放在我的面前？以我的这个每个或者每个人特定的口味来讲， 嗯， 你不一定每一道菜你都喜欢吃， 真的， 对吧？ 我记得第一季的时候，第一季就播你们杭州那个什么油焖春笋还是什么玩意儿， 腌笃鲜， 腌笃鲜 是 吗？ 腌笃鲜，浙江的腌笃鲜， 很多笋的做法。 我说至于吗？我说我看完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对啊，这很多东西，这真的是口味这个东西啊，就小的时候养成了以后，你很难改变的。你就像那个他讲那个福建的那个老华侨， 嗯， 最后回家来说，这个就是这个味道。好像就是味道把它牵引回来，这个我觉得这不是说假话， 嗯， 你这个长小的时候吃这种东西长大的，你一辈子这个口味就是改不了。那你反过来你也说，你突然让你改变了，你让一个福建人去吃山东人的煎饼卷大葱， 嗯， 你估计也有点吃不消。 所以表达的有人总是两字乡愁。 对，所以你说这个他说是美食节目，但是不一定所有东西你都会觉得美味， 嗯， 但是这种情感你可以找得到共鸣。 对，就是这种恋家也好，或者说是父母， 啊， 子女之间啊，夫妻之间的这种东西， 嗯， 你只要是在里面有任何一个点会打动你的话， 嗯， 这个都是一个吸引。 比如说这个浙江的那个渔民，这个在这个谈吐上面钓那个跳跳鱼， 对， 哎，还挺有趣的哈。跳跳鱼，它是说在十米之外，大概就 五十米之外，六十米长的鱼线，啊，然后鱼竿。 都是你好像沉了一个十吧？ 看人家 没有，是五十米了，五十米， 听人家 五十米怎么钓得到？ 五十米长的一个鱼竿，然后六十米。的一个 五十米长的鱼竿， 钓一百米以外的鱼，所以说关键是特别 五十米长的鱼竿得有十层楼。 关键是特别让人感动的是，他说是为了女儿，就他爸爸本来是不会钓的嘛，后来是为了女儿去学的这个方法。 然后这女儿说啊，爸爸好棒，就感情非常厉害。 但是这种就是你身为儿女的都会有这种回家的时候，比方说爸妈会特别为你做一些东西，这种事情每个人都会经历过嘛，所以我觉得是有一个情感共鸣在里面。再加上我给大家一个观影指南吧，这次据说每一集除了在统一的一个影像风格之外，它会有一个不同的，因为分级是不同的导演嘛， 啊， 而这些导演很年轻，都是八零后， 他们的风格怎么统一呢？ 对，他们 是说很年轻，只能说时间不一样了。现在八零后也不算不上什么特别年轻的人。 好吧，好吧，好吧。但是影像风格是统一的，比方说它的画面可能要拍的美，或者说色彩的 国际化。 对，但是它每一集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个性化在里面。 嗯，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啊？这个脚步第一集据说是借鉴了公路电影的风格。 呵。 对，因为它里面我现在想到可能有点像 只有那个 养 蜂 人在路上，那因为他们俩的故事 公路电影 吗？就几个镜头啊， 但他们俩的故事算是 还有些船在大海上航行的这个， 然后这个家常说是要让人联想到这个小津安二郎的秋刀鱼之味，还有李安的饮食男女，大家可以去留意看看有没有。 这是第几集要有这个东西啊？ 这个家常这一集啊，不知道是第几集，我们大家可以留一下。然后相逢这集呢是涉及了历史性题材，所以会借鉴葡萄牙大师奥利维拉的电影《我要回家》。然后呢，这个秘境追求的是 BBC 还有这个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的自然地理类纪录片的品质。 这一说就感觉有点山寨了。 没有，关键是这个三餐让我觉得很特别，我要留心看一下，因为他说他会出人意料的将目光投注于社会事件，风格冷峻，让大家在像看这个 60 minutes 的感觉。 风格冷峻的三餐， 我觉得这个是黑他们的观影指南吧？ 这真是黑他们吧？ 反正大家就是看，就是现在有一个初步的印象，然后我们看的时候去努力的寻找一下有没有这个痕迹 啊。 晕，你还不如不要说出来，让大家自己去联想。倒是你说他关于什么抄袭啊，什么启发啊，借鉴啊，还不是没有。之前他第一季的时候出来那个海报，不都是被大家指责抄袭吗？就抄袭一个是哪个著名画家的一幅画，就他的设计的不是你远看的时候好像是山峦嘛， 对， 是火腿， 近看 是 块火腿， 实际上是火腿， 对，那个筷子雕了一片红色的火腿，其实非常漂亮。 但是沈鸿飞在采访里面说了，这个海报是张发财设计的。张发财是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位段子手。 后来他自己在微博上承认，他说他是受到了某个画家的 受到 启发，他自己承认。 承认之后呢，那个画家还不，他是不生他的气哦。 哦， 他说谢谢你。 没事，西班牙有火腿，金华也有火腿嘛。这个火腿是相 当。谢谢你帮我宣传了我的画，确实还挺宽宏大量。但是当时还有的网友也觉得不依不饶，尽管他大大方方承认，那你确实你抄袭还这是个事实。 我觉得有些东西抄袭吧，你说这个文学作品抄袭，可能大家容忍度比较低一些，音乐抄袭容忍度，但是实物抄袭这个大家只能够说。 他是设计啦，他设计可能那个整个的、 没有，在我眼中。它就是一块火腿 没有，主要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还有那幅画的存在、 哦、 就刚才凯特讲的观影指南，你要是不说我也看不出来什么公路电影啊像我们这种没文化的不要装的装成文艺青年的人也不懂是吧， 公路电影哈。 哎，但是你说到拍美食哈，我想到另外一个就是在日本、小野二郎、小野二郎他不是美国那个大卫贾伯给他拍了个纪录片吗、他也是拍美食，看完那个也觉得拍特别棒、但是他跟中国的那个拍法就完全不一样、中国我们刚才讲到他讲人、讲中国、中国人和人之间， 对， 人和自然之间，人和历史之间， 对，都是通过食物相连接的， 对，就是讲那个、那种情感表达什么对食物的敬意、日本那片他也表达对食物的敬意，他说什么不负这个一期一会啊，但是呢他最主要表达的是那个快90岁的老大爷的职人的精神、 哦、 日本不是最讲究的 专 业精神吗、 专业啊， 他我觉得跟昨天讲的于正那个精神有点像，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工作他会半夜你知道吗，他 唯一的爱好就是捏饭团 对，真的 半夜捏饭团， 他说他讨厌假期，他每次放假都恨不得马上开工、 哦、 他会半夜就做梦，梦到关于寿司的点子，然后被自己的创意惊醒真的你去看那个片子， 被 自己的创 意 惊醒然后他讲那些学徒啊怎么来他们那个店里面、他那个店里非常非常小，就在东京那个哪儿银座那个、就这次奥巴马今天晚上不来跟安倍晋三吃饭吗、在亚洲之行、安倍听说啊就打算就在他店里请他吃寿司， 哦是吗， 这个值得去 国宾级待遇、 关注一下。他讲了一个细节，就说呢他们店的学徒你进来之后学的第一件活不是捏饭团也不是切鱼、是拧毛巾，拧 毛巾 你4个月我也不知道毛巾能拧成什么地步 把毛巾拧断了， 拧完4个月之后你把学出师了你才可以再下一步，就他那个细致到呢你他会根据每一个食客的性格，就比如说一看你朱明奇特能吃的，他可能就把那个 特能吃不是一种性格， 把那个 一看朱明奇是好色的，你得把一个 特 色也不是一种性格， 看出你的特征来，他会为你量身定做，就是你菜单啊或者那些什么食物的那装食物的那个器皿啊、餐具啊、就是跟食客怎么样交谈啊，有 这跟星座大师是一个道理。 他也讲了跟这个当地的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买鱼、他会挑、最好的食材，他是怎么样识别的、就为什么当地人会把最好的食材留给他、因为说只有他、小野二郎才能够烹饪出那个食材最好的一个味道、就是你看完之后也觉得非常赏心悦目，但是跟中国人那套思维方式不是一样的，他是美国人拍的、他美国人拍的，他理解的日本的那个小野二郎他的精神就是在于职业、但是你发现中国人他的那个方式我觉得要段位要高太多了， 我觉得是更多的是家的感觉， 这视野更加宽广， 对 对吧， 所以我才刚才说这只有中国人能拍出这个舌尖上 的，这个人家还是在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这个境界、咱们已经到了这个见山不是山这个境界，再往上又回到见山是山的， 好玄妙啊你们这样真的是怪不得在这个第一集播出完之后这个陈小青的好基友何赛头他就在曹编往事里面就发了这个严厉批驳蛇精二，他说突如其来的人文关怀破坏了纪录片的节奏，许多吃货界的同志纷纷来电来微信投诉，说一边流口水一边流眼泪的感觉实在太过怪异了， 这是个软广告、做得很好， 对，我看到豆瓣上也有人讨论说第二集让人觉得有点不适应、就是说我们本来吃货作为吃货只要讲吃就好了、然后底下马上有人批评你要是只管吃的话你跟猪有什么区别， 对，但更多的一个批评就是有一个我看到一个神评论吧，他就说真的看完这个以后就是说一寸土地都不能失去，谁知道上面会长出什么好吃的， 原来舌尖上中国 钓鱼岛，钓鱼岛一定不能够放弃，因为钓鱼岛上面可能有好吃的好，这个又是一个爱国主义的新宣传方向，三点花新闻待会儿继续 好，凤凰游热流综合台三立花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Kathy。 这个第一季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川菜出场的这个场面太少了，好引起了很多人的、 不是有一整集吗？ 但是大家觉得这个感觉镜头好像这个时长之类的反正有一点不太够，那因此这个川菜的这个爱好者好像就有一点不太乐意。但是呢你如果去看这个舌尖上的中国，你当然注意他讲了什么，也注意一下他什么东西没有讲。比如说我不知道他在考虑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个饮料或者是你喝的东西，比如说酒也好，其他的这个饮品算进去。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任何讲到酒内容，但是我如果觉得你要把这个酒放进去的话，这完全可以单独占一季啊、包括各种的酒，包括中国人那种酒文化，哈，这个这个喝酒的这个方式，各地产的不同的这个酒跟酒相关的历史典故，这个完全可以再出来一集。但是这恐怕对于目前这个篇幅来讲，有一点过于大了，而且有点难讲。 我个人的猜测是，我觉得可能他，你看他展现的一些食材也好，或者说食物也好，基本上是整个中国范围内你比较容易，你会有一个 常 对常见的，不管你是哪个地区，你至少都知道这种食物大概的一个口感，就是你在看的时候你是可以想象它的味道的。但你酒的话就有点难，而且酒其实你如果在画面上呈现的话，颜色或者说色泽的差异可能没有那么大。 酿酒的过程可以讲 讲。而且你看，就是现在有一些评论哈，就说呢，他这个片子有一个缺憾。有的时候也不能说缺憾，就是说有一个大家想看到但是可能看不到的地方，在于这个片子不谈中国人吃的禁忌。就他们就说， 因为中国人吃没有禁忌吧？ 什么都吃，但是中国人不禁忌，它本身它是不是一个可以探讨的话题 啊？有一些争议的食材，我估计出现可能性比较低了，比如说狗肉，比如说鱼翅， 对， 比如说有一些野生动物， 广东吃 什么动物，这个，比如说熊掌，熊掌其实也熊掌，比如说猴脑，这些其实都是也历史上来说至少啊，现在也有人在吃，历史上都是中国名菜来着，但是估计在这样的片子上它出现的这个机会就比较低了。 就是你刚才预告的那些反映什么社会问题啊什么的，就是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啊。他在那个 想反映的话，这种 在渔民那集里你看，其实隐隐约点到了一些，就是关于海洋的这个渔获已经不够了，它其实这里面有一些这个生态的这个问题点到了。另外有一个它其实比如说提到了两句鲍鱼， 是， 其实鲍鱼在今天中国其实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件东西，因为鲍鱼通常是作为公款吃喝，或者说一种这个高消费场所常见，就是如果上到鲍鱼的话，通常这顿饭会吃的特别贵。但是这个内地主要是在内地哈，在香港有一些不太一样，因为这个香港对于鲍鱼的这个态度，跟内地对于鲍鱼的态度不是特别一样，就是内地只有当你请客的时候，特别而且往往是公款消费的时候，就会上鲍鱼。上鲍鱼的话，你这桌钱就马上就上去了。 但是这种东西好像特别不好处理哈。你说如果你把能让大家联想的关于社会性的话题多了之后，你就会明显感觉到这个导演他在表达他的观点。可是纪录片我的感觉，你就是应该摆事实，就是不是你在观点，你应该是在观点背后的，让大家自己去想。如果你这种东西，你当然你也是靠剪辑的方式能够大家让大家揣摩出你到底想表达什么，但如果这些东西太容易被大家想到的话，它会不会削弱本身纪录片的一个美感？ 是另外更重要的一点，它根本也在央视上你就播不出来了。 我觉得你说到央视，我觉得这次它整个的功能也挺奇怪的，就跟之前大家轰它的那种点不太一样哈。 对， 以前老是骂体制，好像是体制禁锢很多的创意和输出，但这次陈小青似乎他又是赞扬体制的好， 因为有钱嘛， 因为对给钱，而且他 的 一些管道的话，你通过体制的话，它输出是最容易最快捷的。这个东西你想想，好像他现在的这个情况就必须得这样。你说在国外，他我记得他讲过一些例子，就是在国外一些纪录片的市场，你包括看见台湾，在台湾不是很火吗？当然对这个片在台湾它是一面倒的赞扬，可是有人也觉得也并不是那么好。可是他在台湾市场非常大，陈小青他的总结的原因是说，因为台湾的观众素质高，这是他觉得台湾原因。然后他在欧洲也看过一些纪录片，他有的纪录片真是难看啊，还有我看到我都要睡着了，可是在现场没有一个观众提前离席，他也把它归结为是观众的素质高， 忍着 而且看完之后呢就鼓掌，觉得你们即使没有功劳 又哭了， 哭了，辛苦了。 对，所以我们就是 拍的那么难看也不容易。 你看《舌尖》他自己应该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设定的，就是《舌尖一》还是多呈现这个食物本身，然后《舌尖二》已经开始慢慢的有人文关怀， 嗯， 也许到三会有大家刚才说到的一些问题在里面。 哦， 对， 终极大杀。 但是我还是希望他不要尖锐，就是一尖锐之后，他那个味儿就变了。 你这个饭吃不下去了。 你就慢慢悠悠的、平平淡淡给我讲故事就好了，你就躲在。观点的背后就好了，就跟你写小说似的。 嗯 嗯，这是段位最高的，我觉得。 好了，这个应该这礼拜要出第二集了，对不对？ 对，第二集、星期五 啊，第二集哈， 周播，周 播，大家可以。 这是陈小青最爱的一集，据说。 是吗？ 嗯 啊，好，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咱们一般不给央视打广告， 是啊、 但是这个我觉得好看的还是可以提一下哈。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立换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拜拜， 再会， 拜拜， 吃好了。